结果。洛克里和 YYY 最多 power， 四到八给你满满 fire。 我选的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 哇，有瓜有瓜，又有新的瓜啦！这一次瓜呢，是说这够炫的 MC 们、嗯，竟然有人被批评哎！ 啊，谁被批评啊？ 你的前同事 Kelly 凯欣，大家来到够炫的 IG、okay、看看这个 reels 呢，是关于我们做了一个影片，来看看那些网民们在够炫吃瓜学会第一集爱情瓜的 YouTube 下面留言的真实的情况，到底谁被批评？我们听听。 那我们就是要看你们人生，看我们第一集吃瓜学会的 comments。 好啊， 哦， 吃瓜， 闻了， 小事， 来吧。 好紧张。 够炫吃瓜学会的第一集下面也有很多瓜，我们来看看评论。第一个，中间那个女的是水很潮，人家要听故事，不是要听你讲废话，废话连篇，她不能来，一直主持打扮人家，真的很不讨喜。 对啊，我当下是蛮 enjoy 的。 我觉得吃瓜就是要有人要给。 Kelly 真的是怕气氛冷掉，所以他必须要一直给很多情绪价值，但可能 多了多了， 在讲故事听别人讲故事的部分要拿捏一下， 是 啊，要拿捏一下。 为什么他被 PUA 了？为什么 这个不叫 PUA 啊？你为什么乱定义？这也不叫 PUA 啊？ 就是 comment 他这样子啊。其实我觉得他是在炒热气氛，而不是在怎样阻挡人家说话的意思的。 哎，可是照我看来，虽然说以同事的身份，我是真的觉得一定会为他保护到底，就是、嗯、奋死到底啦、嗯。可是如果你站回主持的部分，我自己个人看，确实好像差的有点多 啊，差。 没有，我讲真的，我不是要去批评他，就是如果你听一个人讲故事，一直有人讲，哎，那个那好讲讲、啊哈哈，你会觉得很不动 steam 的。 OK， 所以我有私底下跟 Kelly 说，我讲其实我懂你是为了效果好，大家都为了节目好嘛。可是如果你讲技术的跟节奏的掌控度，这个就是考核你自己的能力了嘛。这个是我觉得讲出来不是要害他，是让我们一起进步的。 我一个上线，然后教导我们很多东西哦。 最怕就像你这种人，人家只是给一个 comment 包就讲人家是 PUA， 你就乱乱用 PUA 这个字。 我只开玩笑罢了吧，不是 没有，你根本就不会分，大家赶快去。到够炫的 YouTube 呢，来看一看，我们主持部分呢怎么去改进，和到底有什么的瓜是你觉得可以分享的，去按赞跟留言吧。明天就会有老师瓜啦。 哎呦，我很期待哟。 手机够炫 Beyond Trend， 够炫 Beyond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 G Dragon 的 Too Bad。 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 马上来给你今天的够炫猜猜猜，猜的呢是跟萤火虫有关的哟。 第一场脑洞大开，够炫猜猜猜。 够炫猜猜猜，今天我们就来问问大家，来考一考你啊，到底萤火虫它发光会发亮吗？到底是什么原因呢？一共有四个选项来任你选啊。第一个原因呢，也就是 A 为了求偶， B 为了觅食， C 好玩， D 震慑敌人。你觉得是哪一个呢？ 我觉得应该是 A 求偶吧，因为呢萤火虫就是很喜欢在黑暗的地方嘛，如果没有这个灯光的话，可能女生都不知道它在哪里，所以只要它发出灯光叽叽叽叽叽那个女生的萤火虫， 它发亮会发出叽叽叽叽的声音吗？ 萤火虫好像是会发出声音的。 真的假的？ 有啊，有一点好像虫子叽叽叽叽叽叽，然后呢就是传达信息给这个女生，来啊来我这里，我在求偶啊，我需要女朋友啊、uh-huh. 然后她就飞来了。 可是那为什么发亮的只是男生不是女生呢？ 因为每一次都是男生要找女朋友啊，都不是女生要找男朋友的嘛，女生没有那么的主动的啊，要男生主动才可以。 没有啊，像企鹅就是相反了啊，如果根据传统的话、uh-huh. 女生是顾孩子的，可是是雄性企鹅在顾着孩子啊。 可是 啊， 企鹅的话它是动物嘛、uh-huh. 那个 萤火虫不是动物， 昆虫 它也是属于动物的一种啊，它是属于生物啊。 昆虫是昆虫啊，动物是动物，分开的啊。所以呢昆虫的话就是男生需要女朋友，而动物的话就是女生需要男朋友。 我觉得这个逻辑不能 apply， 因为你知道我忘记哪一颗也是昆虫类的、 okay. 是蜘蛛还是螳螂我忘了，哪一个科系的、 okay. 那个它的母性的那个动物呢、嗯、是会吃掉雄性的头的。 咦， 我忘记是蜘蛛还是哪一个动物了，大家可以来告诉我、 okay. 就生物世界真的是很多元化，没有讲女的就干嘛男的就干嘛，所以我觉得你说男生发亮就为了求偶好像有点太过的浅层的逻辑了、 啊、所以答案不是求偶啊。 Maybe yes maybe no， 我们会来听听看其他的听众吧。 守住够炫 Beyond Trend， 够炫 Beyond Trend。 炫。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又来自周深的《小舍得》。周深 9.29 赫兹世界巡回演唱会《吉隆坡站》将会在这个周末举行啊，4月12号、13号晚上8点在 Asiata Arena Bukit Jalil 准时开唱。买到票的朋友，我们到时见啦。 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 第一场脑洞大开，勾选猜猜猜， 勾选猜猜猜。今天我们就来猜的是，到底为什么萤火虫会发光呢？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哈？四个选项 ：A 是为了求偶 ，B 觅食 ，C 纯粹好玩。D 的话呢，是用来震慑他的敌人呐、啊。我们来猜猜猜。 我的答案是 B， 我会选择 B， 是因为萤火虫它比较像蜜蜂那种就是出去寻找吃咯。我觉得它主要发光的原因是，就是答案就是 B 这样子哦。 他就说萤火虫的那个发光的地方类似好像那个手电筒的感觉、所以就是照着那个地方，因为很暗嘛，需要它的这个发光的这个功能去照一下到底食物在哪里，是这边吗，东边吗，西边吗，南边吗，啊，应该是这样的道理啦。 可是不是说很多昆虫或者是那种夜晚才会行动的动物哦，他们的视力应该都是很不错的 right？ 可是那个是猫头鹰啊，鸟类的嘛、这个是昆虫嘛，又不一样的吧， 有这样讲的吗？因为他们会在夜间行动的话，可能代表他们繁衍下来就是一定有身上的一些器官适合他们在夜间行动，不然他们还需要去靠他们照亮来照亮那些食物，可能会引起其他的天敌发现，那不就是更容易吃了他们吗？ 可是你说那些猫头鹰啊，还他们就是夜间行动就是、视力比较好嘛，是因为吃了那些老鼠、因为它会发出那个酸不懂什么东西的，所以导致它的视力会比较强一点、那时候你分享到了冷知识的时候、你记得吗？ 对、可是可能萤火虫也视力也比较好不是吗？ 它没有吃那种老鼠啊还是什么动物之类的，所以导致它没有那个里面那个素在里面。 可能每个你每次要讲讲某个专业词汇然后你又讲不出，你又硬要讲， 观众会 听众会一头雾水耶， 那个是什么素？ 所以你是赞同 Andy 说的觅食吗？不要选择自己的求偶了吗？ 还是求偶？我觉得 回来听听其他听众的想法吧。 首就勾选 Beyond Trend， 勾选 Beyond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郑润泽的遐想。 Hello 你好，我是 YY。 第一场脑洞大开，勾选猜猜猜， 勾选猜猜猜。我们来猜的是萤火虫，大家可能都有见过嘛，那它为什么会发光呢？主要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四个选项给你啊， A 的话呢是求偶， B 的话呢是觅食， C 的话呢是为了好玩而已， D 的话呢是用来震慑敌人啊。你有什么想法呢？来听听看好久不见的听众朋友我们的盖用，你觉得是什么呢？ A 吧，求偶吧，在这样多答案里面，这个应该是比较有逻辑一点啊，因为就是要怎么讲啊，交配，所以才这样才会发光啊，应该是 A 吧。 难道没有人觉得会是 D 吗？震慑敌人吗？因为当一只昆虫竟然会罕见的发光发亮，其他的一些昆虫不会觉得，那是什么来的？我就想要避开它，感觉它应该很有威力，可能会灼伤到我，会这样吗？ 就好像它的 super power 这样子、 对啊， 发光了，咻，赶快闪开。 对， 但是他敌人是谁啊？他昆虫这个萤火虫的敌人好像没有敌人，所以应该 没有啦。萤火虫不可能没有天敌的，他一定是有会觅吃他的一些可能鸟类啊、或者是我就是反正动物就对了啦、我不敢讲蝙蝠，因为蝙蝠是吃果实的， 是 吃果肉的嘛， 不是吃这个昆虫， 反正萤火虫一定是有他的天敌在， 所以我不觉得是敌，他应该是没有敌人的。 其实讲真的，你有看过萤火虫吗？ 我有看过啊。 在哪里？ 我去一个岛的时候，那个导游有说我们现在要进一个森林里面去看这个萤火虫哦，就是在很黑暗的地方、真的要在深夜的时候驾船进去看才看到的。深夜的时候 我的是傍晚大概7点就可以去看了的耶。 没有哦。 然后那个导游是说大家不要开闪光灯，因为你照到他们的话可能会伤害到他们，要保持安静的、在红树林沼泽林那边。 对对对，我的导游是大概半夜1-2点的时候才带我进去耶，不是只有我啦，还有其他人啊，带我的话很奇怪。 带你一个人进去沼泽林是想要交换灵魂吗？ 不是， 好可怕哦， 一群朋友。 可能半夜也是有他的那个班次的，但我觉得傍晚我也是有去过，所以我们两个人都有见证过萤火虫嘛。那有看过萤火虫的你，又有什么答案呢？继续 WhatsApp 进来告诉我们好不好？ 守住 GoShen Beyond Trend， GoShen Beyond on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又来自 Kai 的 Blue， Kai Concert。 叫做开 on 呢，将会在5月24号的晚上7:30在 Megastar Arena 开唱，赶快去到 mybookmyshow.com 来购买演唱会的入门票吧。 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 第一场脑洞大开，勾选猜猜猜， 勾选猜猜猜，今天就来问问大家，你有看过萤火虫吗？没有的话，其实在马来西亚很多地方，一些红树林、沼泽林，你都可以去看到的。OK， 那今天我们就来问问大家，萤火虫会发光吗？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A 的话呢是用来求偶的，来找另一半 ；B 的话呢是觅食 ；C 的话呢是纯粹好玩；而 D 的话呢是用来震慑敌人呐、 啊。今天大部分的听众呢 ，OK， 我是选择 A 的，拿来求偶的，但是很多部分听众选择 B 拿来觅食的，很少人选择好玩，还有这个震慑敌人的，所以真的是 A 或者 B 吗？答案其中一个吗？ 确实 A 或 B 选一个就是 了。求偶，我坚持我的求偶。 真的是这样吗？ 真的。 正确的答案就是 A， 恭喜答对了求偶。恭喜你今天很厉害啊！萤火虫我们来拆解它一下，它的这个发光的器官啊，就位于它的腹部，其实就是靠一种物质呢叫做荧光素，也就是一个发光的底物和一个催化酶叫做荧光素酶来发光的、 哦、 OK， 那我们来说它发光的主要目的好不好、 okay. 其实呢确实是用来吸引他们的配偶的、 嗯、 因为每一个萤火虫啊，每一个不同种类的萤火虫啊，它们都有自己独特的闪光的频率和模式、 哦， 怎样讲模式呢？就例如它闪光的间隔的时间、 嗯、 它闪烁的次数其实都有差的、 okay. 在它们萤火虫界里面呢都是不同的讯息来的、 okay. 所以它们萤火虫就会看哎，这个的它的那个发光的讯息的频率跟我是比较 match 的、 okay. 这样我就会去找它，然后我们就会交配、oh. 然后会繁衍后代、 oh. 这是 他 们 是 去工作的这个原理来的， 是就好像我们以前、啊、考试的时候不是有画那个线的吗、 啊、 ？A 去 B，B 去 C 这样子的感觉， 对， 所以 E 跟 E match 的话，他们就可以求偶在一起。 当然，他们也没有讲我跟你一样我才跟你配对在一起、 哦， 而是他们有不同的一个准则，就觉得哎，这样的一个发光的频率是比较适合我的，就是他们有自己的标准去寻找他们的配偶， 哦、 然后去繁衍后代了。我发现这样子好像有对照到之前我去，好像是在叫什么巴生的那个 Block Dam 那区也是。是有沼泽林的、 okay. 然后那边的导游也是说你们晚上千万不要拿闪光灯去拍、 嗯、 因为闪光灯其实也会影响到他们求偶的这个行为、 哦、 因为你会打乱他去获取这些讯息的这个渠道， 对对， 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真的想要看萤火虫就乖乖听导游的话、 嗯、 不要去拍，不要去打，不要去捉，不要去破坏这些生态系统， 就好好享受那一刻就好了、啊、 对 不对、 啊、学起来这冷知识吧， 守着勾选 Beyond Trend。